普下周二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参议院先者下周三就弹劾审讯表决。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仍然都系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大埔林村嘅特别交通安排。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啦，系会直到今晚7点都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另外咧，由下昼1点至到今晚嘅6点，所有车辆都系唔准由林锦公路驶入去社山路。咁就喺大埔林村嗰度咧，仍然都系有特别交通安排噶，直到今晚7点，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另外直到今晚嘅6点，所有车辆都系唔准由林锦公路驶入去社山路，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点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联同听众参观咗东华三院月风成长中心， 了解更多对年青人嘅戒毒辅导工作。 每逢咧平日嘅夜晚咧，都会有一啲运动嘅活动咧，俾一啲嘅戒毒人士参与啦。咁咧目的咧就系希望咧鼓励佢哋咧透过运动咧出一身汗。 想听当日嘅丰富内容， 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 杰彤，二月又嚟啦，唔知今个月嘅题目系咩咧？ 嗱，二月又嚟啦，即系情人节又嚟啦，我帮佢改咗一个好犀利嘅名字， 叫咩啊？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月。 咁即系讲咩咧？ 咁如果咁唔中意一个人嘅，不如讲下网上交友奇遇啊！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究竟会唔会讲自己嘢咧？ 哇！你忍唔住冲出嚟、啊， 你话有嘢分享噶 ？On a Saturday night。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 注意个人卫生是第一步，勤用碱液洗手，洗手嗰阵呢要注意清洁手腕、指罅、指尖等等。 唔方便洗手就暂时用酒精搓手液代替。 打一次或者咳都要揞口，如果有发烧就一定要尽快睇医生。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起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郭奕森，你觉得波城是不是筍盤呢？ 你啊，你可能会被人觉得好像有少少花心，好懂得哄女仔那些，即是没什么安全感啊，令到人来觉得。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奕森，我是 Zina。想知道我揀下一定波城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又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我报一报时间和天气先。好了，现在时间2点09分，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 68%， 大家留意天气啦。好了，今个礼拜有些什么好消息？唔係好消息嘅，有啲咩題目啊？ 唔係好消息啊！呢個 唔係好消息啊！我知道你呢個題目特登唔喺 Give Me Five 度睇啊， 因為嗰一日尷尬。 但其實 Give Me Five 你嘅共鳴係大啲嘅， 我唔知喎，好難講。 即係起碼爸爸係打籃球先啦， 都係 嗱我咁樣嗱，我啱講啲嘢又好涼，唔好話涼薄啦，係啦嗱，我再諗一個好啲嘅詞語啊， 係 你先。 今日想講呢樣就講高比凡嘅， 係 啦，唔係。点样唔知点解我又觉得你啱啱话 Give Me Five 讲共鸣大啲又 不因为爸爸系打篮球噶嘛， 佢叫做打篮球，但系佢冇嗰种迷一个运动嘅明星。 哦， 虽然你唔系迷篮球，但系你喺足球方面其实你有一个同 等辈份嘅。哦，系啦，如果用呢个我就有共鸣啦。 系啦，即系你个共鸣位系呢一度啊嘛。 因为应该咁理解，嗱，我唔系用事不关己呢、這个 term 用得唔好， 系 应该话我会觉得可惜。但我未到好似啲 fans 咁傷心， 係啦，因為始終如果你唔係佢 fans 嗰樣嘢，你會知道啊，即係失去咗一個籃球好傳奇嘅人物。 唔應該話任何人有發生意外都應該可惜嘅， 都會嘅，係啦，我哋戴好啲頭盔先，戴穩陣啲先，萬一大家 get 錯咗啲嘢， 係啦。 咁因為有一日咧，阿一都有問我嘅，即係佢會好好奇就係、是。即係我嗰個感覺，因為我喺 social media 打咗成大篇嘢咁樣，佢都好好奇就係、是、作為一個好鍾意高比拜仁嘅人，究竟嗰個感 受收到呢個噩耗係咩感覺啊？ 係啦，即係嗰個大嘅程度 impact 有幾大，同埋會點解影響到咁大啦咁樣。咁因為第一樣嘢一定係嘅，就係佢係你童年呢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 成長 系啊，即系 偶像嚟嘅， 唔系净系篮球员。唔知点解你童年发生过一啲嘢，譬如数码暴龙啊，你细个睇过，而家佢嚟紧又出啦。佢出翻，佢仲要个画风系跟翻以前嗰种，系咪啊？ 我唔知喎呢个。 系啦，但系总之就呢个系你属于你童年嘅一块咧。你突然之间开翻呢一个盒咧，你突然之间有一种无名嘅冲击嘅。 系， 咁高比凡就系呢一个童年嘅一个盒啦。咁啊。咁啊，佢即系叫退咗役，咁啊冇乜特别啦。咁佢又继续做佢嘅嘢，但系突然之间。开翻呢个盒，讲翻呢个人啦，大家疯狂咁讨论嘅时候，你就会将你以前咧同呢一个盒里边相关嘅全部抽晒出嚟噶啦。咁啊，就用翻个类比就系你数码暴龙，就谂翻当年关于佢嘅嘢，嗰啲片段出翻嚟啦。咁啊，高比凡嗰样嘢咧，就系因为我细个打波咧，我小学其实已经打篮球噶啦。咁跟住咧，咁啊已经嗰时亚视仲存在啦，仲有一个叫国际台嘅台啦。嗰时放学夜晚咧，其实佢会咧转诶，即系叫重播翻咧嗰啲 NBA 比赛嘅，唔使钱嘅，成场播翻嗰啲嚟嘅。咁跟夜晚同老豆喺度睇波，咁啊嗰时唔识啊，咁啊老豆就啊呢、這个几好波啊，嗰个几好波啊，即系典型啲老豆讲嗰啲啊。咁啊嗰时喺咁多个球员里边咧，就系高比凡咧，佢嘅表现系零射抢眼。咁咪靚仔好膚淺嘅啫，鍾意咩球員同咩球隊，邊個勁咪鍾意邊個啦，好直接嘅啫咁樣。咁所以嗰時就鍾意佢啦，而鍾意到係睇完佢嗰啲呢係會學佢嘅，喺屋企呢對住蹦牆空氣嚟嘅啦，跟住學佢嗰啲動作啊，點樣左右飛啊嗰啲呢。咁所以我可以講係我打籃球呢都係又睇住佢打，又喺身上學，咁亦都因為佢又更加鍾意啲籃球。咁係一個咁樣嘅一個 base、 我想知你嗰下嗱，因為你俾我嘅例子呢就我又好奇啦，即係因為 so far touch wood 嘅我喜歡嘅偶像呢 都仲健在 係啦 係呀， 所以未經歷呢個種感覺，因為我見有啲人寫到好誇㗎嘛，即係成晚瞓唔到覺啊， 隻手震曬啊！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喊啊！即係突出講句啊，隨時憂國性死我都未必喊啦，係咪先？ 係啊！ 我睇你到時，我就喺上面定唔知下面啦，我就睇你係咪真係覺得，你覺得你喺上面定下面啦？ 我唔知。 咁跟住之後，咁然後你俾咗個例子我咧，我又覺得啊、哦！我又幾明白， 我仲好記得嗰日你問我秒速回應你啦， 係啊， 好自然。你試下呢個人 即係 touch 啦，係 touch 啦。 如果你件事發生喺你好中意嘅卡斯達斯身上，你就會明 係啦， 好快咁樣講，跟住你又由一個疑惑嘅表情即刻，又係即刻 嘅確定咗嘅。 啊，係咁我知啦，嗰一種 係啊， 同埋佢嗰個外加嗰樣嘢係咧，即係始終 嘅意外呢、這個 意外 咧，即係唔係一個叫做。 老年 用中国人嘅 term 就系少桑， 系啦 系啦， 佢一个意外咧，就会有一种惋惜之会外加一个好强烈嘅伤感 啊！哦，系啊 系 啊 系啊，即系总会人啊，总会老会死噶啦。咁但系你去到譬如六十零岁或打后嘅你病死咁样，大家都会惋惜，但系嗰种再多一种伤感可惜就系一个意外啊，嗰一样嘢喺度嘅，系啊，就系呢一个啦。 而家平复咗未啊？ 而家其实我未去到好似其他人嗰啲又喊啊 又只手震晒啊， 我又未去到嘅，但系个人系啰啰挛咯，会攞翻佢嗰啲纪录片、啊。 我见你嗰日即刻着咗、 啊， 第二日即刻着佢件波衫。 嗰件波衫谂住封印唔着噶，从此我当年去即系同阿 O 佢哋，即系阿 O 好劲，三两年去美国个 trip 咧，入场睇波着咗件衫，着完就话唔翻到香港呢件衫咧，我挂起佢，我唔会再着噶啦，我谂唔到。我真系谂唔到嗰一份 个原因系基于呢个而要着翻呢件嘢咯， 系 啊， 啊，所以当日其实收到个消息嘅时候，我哋仲喺老令屋企嗰阵时， 系啊， 系啦、啊，我哋就谂下，突然之间阿摄啊递个电话俾佢，呆咗递俾我， 哦系啊，我记得阿摄系呆咗嘅， 系啊，佢哗咗一声，然后佢又递咗电话俾我睇嗰个新闻， 我以为系一啲同即系呢排肺炎有关嘅嘢啊，即系例如无啦啦宣布啊决定封关。 系啦， 系啦， 以为 哇，真系封关啊！ 系啊， 系啊，即系以为啦， 真系估你唔到， 真系估你唔到， 你真系封关啊！你讲笑啊？你唔系啊？你真系会啊？咁啊， 跟住点知系呢件消息啦？ 系，所以有一种咁嘅感觉啊！哇，你想焗我喊啊？ 我觉得系可惜嘅， 系 即系无论咩人走咗都好啦，系啦， 大家都要记住每一个离开嘅人，佢生前做过啲咩啦？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圣旨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再游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 我又忽然醒起一个例子啦，就系嗰阵时卡斯达斯整亲咧，有人将佢一啲精彩扑救抡落呢一首歌嗰度， 哇！ 我都系喊，咁我明点解啲 Kobe 班人 fans 系会喊啦， 系， 其实系合理啊！ 你真系睇翻，你觉得嗰啲全部已经成为过去啦，哇！ 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字正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再有当女，再有换女，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 找来有张敬轩的青春常驻，记得留意跟住落嚟的这个少年波城与八步一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警员， 知 傻猪二三零， 知 少年波城与八步一。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嚟緊呢我会去台北嗰度，跟住黄文武话会带我去试啲新奇刺激嘅嘢啊！ 少年波城，千祈唔好啊！嗰啲系大麻嚟噶。 八宝一，点解你突然之间变咗天使儿咁样？ 冇啊！我见亲游学全世界嘅 Trina 黄天儿，无论系咩对白，佢都会咁接噶嘛！千祈唔好啊！少年波城，嗰啲系大麻嚟噶。 个重点系嗰、那个剧。得少年波城冇八宝一你份噶， 系啊！少年波城出名到俾人攞咗嚟用，我哋都冇 credit 啊，好惨啊！ 版税都收唔翻啦，阴公！ 我都系听收音机先知俾人攞咗嚟用咋，可唔可以加翻 credit 俾我啊？话晒都系我作啊！呢、這个名 人物原案，阿一 少年波城，咁你惊啲咩啊？ 是咁嘅，我参加咗嗰个呢其实係港台群星超级团啊。 有咩玩㗎？ 哇这个团犀利啦，早机去晚机返，住台北一楼嘅大酒店，房里面仲有桑拿浴，一日三餐香港美食。 唔知自己写咩字添。 啊，坐豪华旅行车飞机位，慢慢歌舞表演，男士仲有儿童不宜的精彩节目啊！ 港台群星超级团，咁系咪有好多明星噶？ 唔系嗰个港台群星啊，系香港电台嘅群星啊！听讲有嗰个咩 Give Me Five 嗰个波醒，仲有周末有评人嗰、那个。思君啊， 哦，哇，仲有二台院线嘅阿 Sap 周 Sap 系啦，周 Sap 同埋 Give Me Five 嘅方子贡都会去啊， 真系星光熠熠诶！ 咁但系你又惊啲咩啊？ 就系惊佢嗰个精彩节目啊！黄文武话咧，夜晚带我去蒲啊， 去蒲。 哎呀，嗰啲蹦之蹦之蹦之向左向右，将身体融入呢个节奏。我未去过，我好惊，唔知要带啲咩去啊！ 少年波城，等我帮你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夜夜奔歌之夜蒲指南针。 哇！这个指南针怎么用的？ 你见不见到这个指南针上面有个圈啊？ 是哦， 你只要 揿着嗰个奔极圈啊，就会有啲夜蒲嘅指南俾你噶啦。嗰、那个机械人就会话俾你知有啲咩应该做，有啲咩唔应该做噶啦。 哦，听落好犀利喎！等我试下用先，系咪揿佢嗰个奔极圈啊？我揿下呢个圈先，我揿。 第一个夜蒲嘅 tips， 根据资料显示，去得夜蒲嘅地方最重要是令到对方好快脆就记得你个名字，所以有咁威猛得咁威猛，有咁富贵得咁富贵，有咁抢耳得咁抢耳啦。根据资料库显示，一名港台男员工化名黄冠斌，喺夜蒲嘅时候好鍾意自己自称做 USB， 啊唔係 sorry， 係 Jerry B， 令到大家记得佢。而经过电脑分析，喺2020年最受欢迎、最富贵、最令人难以忘怀、不能忘记你嘅名称有三个，分别係 Benson、老领同埋紫薇。呢三个名字都好够照㗎。 少年波胜，听完第一个建议之后，你有咩谂法啊？ 八宝一，三个都好似几好喎、啊。Benson 又好衬我，老领呢，都符合我人物性格。而紫薇呢，简直系我想改名做呢个名咁滞。 系啊， 系咯，有咩贴？ 又靓仔又有钱啊！ 系啦， 我系女我都中意佢啦， 唔使见样听个名都 好 开心啊！ 所以我个个礼拜都听生活进行式噶，系唔听师兄祠堂呀，因为我做紧。 咁点算啊？八宝一，我好纠结啊！ 少年波胜，我已经帮你谂咗一个绝世好巧啦。 系咩啊？八宝一， 不如一次过用晒三个名啦。 咁嘅话，我个名咪叫做 Ben 领子。 好啊，呢、這个名好好有钱啊， 好似人哋嗰啲车厘子、 极力子、 红夫子一样啊。 我就叫自己做 Ben 领子啊， 好潮啊呢、這个名 字。哇，八宝一，咁我而家有咗个名字出嚟行走江湖，系时候揿下呢个奔极圈，睇有冇第二个 tips 咯。我揿。 第二个夜蒲 tips， 最好嘅就梗系带住一两句嘅开场白，令到大家个气氛冇咁尴尬，而女仔亦都愿意同你继续倾偈。当然唔系嗰啲 nice to meet you 同埋 how do you do 啦。不过个个都唔同，因人而异嘅。 少年波胜，听完第二个 tips 之后，你有咩感觉啊？ 八宝一，我即刻上网揾下有啲咩嘅建议，我睇到有一个咧好啱我用，好衬我，我觉得一定吸引到人噶。 系，讲嚟听下。 八宝一，咁我示范俾你睇噶咯，你睇下得唔得啦？ 美女，你的父母是哪里人？ 唔好笑，嚟多次。 美女，你的父母是哪里人？为何可以生得你这样美、这样白、这样高、啊？ 好得、啊，少年波胜，你以后落 club 就一定用呢一句啦。啲女仲唔冧晒？我系女啊，都即刻中啦。不过好彩我唔系女咋， 如果唔系，你都把持唔住啊。 少年波胜，事不宜迟啦。不如即刻听第三个 tips 啊！ 好啊，等我又揿下呢个奔极圈先，我揿。 嗱，少年波胜，由于今次你夜蒲嘅目的地系台北，根据电脑分析，我哋强烈建议你练好啲国语先去蒲，如果唔系，斩牢槽。 少年波胜，你啲国语得唔得噶？ 我对我啲国语都有信心喎，八宝一。 咁不如你将你啱啱嘅自我介绍同埋嗰句冧死女嘅对白，用 国语来一遍啊， 来一遍了吗？ 哎呀， 一遍够好， 遍遍有力啊，来一遍。 八宝一，你给我听住，听听掂唔掂？ 美女你好啊，我叫边灵子啊，请问你的父母是哪里人啊？为何可以生得你这么美丽，这么漂亮，这么美，这么高啊？ 点啊，八宝一，系咪好吸引啊？ 喂，少年波城，你冇睇通告咩？鉴于疫情关系，我哋今次拍摄取消咗啦，无限期押后，所以唔使去台湾蒲啦。想识台妹，你都系揾翻口切盐琼子啊！去台湾蒲唔系个个得嘅，你估靓我咩，叶师傅？ 俾啲信心，我相信总有一日咧，我哋三师兄弟连埋少年波胜啊、志浩爸爸啊、阿摄啊、师芬啊，可以再一次一齐去台北玩，拍埋最后一集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回应有医护工会计划下星期发起罢工的时候，一度感触落泪，表示担心医护人员的情绪和公立医院的服务。陈肇始又表示，最近留意到有新型肺炎病人未必如实告知医护人员病征，当局正是检视赋予医管局人员法定权力杜绝有关的情况。另外，陳肇始說部分醫護人員收工之後不想回家，醫管局已安排宿舍和提供津貼給他們租酒店住。他強調醫護人員不是病人，希望社會包容。至於美孚的翠雅山房是否選址之一，他沒有回應。有醫護工會計劃下星期發起罷工，有大約6000人承諾參與。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令認為罢工的员工对紧守岗位的同事不公道，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当香港同医管局水深火热，人手紧张在罢工的时候，希望员工重新考虑。范鸿龄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各联网医院会有相关应变计划，员工可能临时被调到不同的岗位抗疫。他承认6000人罢工将会一定程度影响服务。他透露东区医院有需要的时候会停止私家病房服务，玛加烈医院亦会将妇产科的病人分流至北大屿山医院。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说，认为提出罢工的前线医护的担心不是没理由，绝大部分的人不是怕死，希望社会不要自责。本港新增一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个案，令到本港的确诊个案增加至13宗。患者居住在黄埔花园11期一座，上个月曾经搭高铁由香港到武汉，病人的家人并没有出现病征，需要接受隔离监测。至于患者入住的黄埔花园11期，早上加强清洁，有住户表示担心会多注意个人卫生。另外，曾經接載第12個確診患者的一個的士司機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衛生防護中心呼籲那個司機盡快聯絡當局。美國國會參議院彈劾總統特朗普的審訊進行關鍵投票，最終否決傳召證人的動議，分析指意味特朗普最終脫罪幾乎成為定局。民主党参议员提出传召证人和进一步呈上证据的动议，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51票反对、49票支持否决。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之后宣布，今个月5日举行决定弹劾审讯最终结果的投票。 報道話定出呢個日子係因為參議院共和民主兩黨領袖達成共識，等待下星期一艾奧瓦州民主黨總統初選投票，同特朗普下星期二發表國情之文之後，參議院先至下星期三就彈劾審訊表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嘅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下昼中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对开有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华润大厦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呢排到过去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住翠塘路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跟住呢睇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在元朗的深湾路，因为有道路维修，介乎天悦路至到流浮山回旋处的一段深湾路需要临时封闭，沿着流浮山路前往尖鼻咀的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郭奕森，你觉得阿姨是不是筍盤呢？ 我觉得她是的，她会整蛋糕给女朋友，我觉得首先这样很加分，因为她会用心去想一样怎样可以哄女朋友开心的事，所以我觉得她很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奕森，我是 Sina， 想知道我揀阿姨一定波胜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年农历新年呢，我哋本地都多贺岁片啦，多选择嘅係啦。咁但係今日虽然已经初八，但我哋依然呢都要搵嚟其中一套贺岁片一位女演员上嚟嘅。係啦，呢位就是郭奕森嘅 Sina，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係啦，咁你参与嗰一套就係我啲审判男友啦。係啦，即係呢一套喺嗰呢套戏里面嘅角色其实係一个点样嘅女仔呢？今次 呢，咁我其實都好多謝導演葉念心揾我做呢個喜劇啦。咁今次算係我第二次賀歲片嚟嘅。咁主要裏面我所做嘅角色呢，就同男女主角啊陳家洛同埋 Gallis 有關，就話我係女主角阿寶嘅閨蜜啦。咁就事緣係講我為情自殺入咗醫院，而串合咗佢哋兩個發展一段關係咁樣嘅，係啦。 即係本身可能係 即系你好早已经自杀噶咯，喺套戏入边。 系，其实套戏我有一半 有冇封利是啊？ 咁啊冇喎，因为佢系话我为情自杀，但系死唔去嘅。 死唔去，所以唔使封。 系啦，就有一半时间会喺张病床度，好似个植物人咁样咯。 但系现实中嘅你有冇算唔算会为咗男朋友都几疯狂嘅咧？可能系。 我覺得可能會好瘋狂，但係我唔會做一啲傷害自己或者對自己冇好處嘅事情咯。 係係。咁個瘋狂嘅位係 即係做過啲咩？ 你會去到 你覺得 即係例如可能身邊啲朋友成日都話，如果你明知道呢個人唔係一個值得嘅人，就你唔好投入太多，或者你唔好付出太多。咁、我覺得我除咗付出可能自己嘅心思時間之外，即係我會成日使錢買嘢俾男朋友。即係我呢樣嘢係即係可能我啲朋友會覺得啊，你唔好啊，你對佢好就算㗎啦，你唔好再嘥自己啲錢去買啲咁實物嘅嘢。因為其實因為我試過同男朋友拍拖咧，即係耐咗我都會 keep 住買嘢俾佢咧。佢變咗唔係好開心，或者冇咗嗰種喜悦咯。 哦， 送慣咗， 男人唔中得嘅真係，我話你聽。 女人又唔可以俾飽飯佢食， 男人又唔中得，真係難搞。 同埋我試過，即係好似上網咧，有訂好多吹氣波波啲咧。我試過訂一個勁大嘅紙箱翻嚟，跟住入邊擺滿曬波波，跟住等佢翻嚟嘅時候咧，擺曬蠟燭，跟住你吹完蛋糕打開個紙箱，呢啲波波會 升上嚟 㗎。係，我覺得自己好。 你自己一個做曬啊？ 係啊。 哇，其實有心思喎。 係啊，其實我。做呢個準備， 我求婚都未必敢做啊！ 驚喜嘅時候咧，我係勁緊張，我即係我試過係即係做呢件事嘅時候，我緊張到想嘔咯，即係我覺得好都幾得意啊！呢件事即係而家諗翻都。即係我而家年紀大啦，即係唔會再做呢啲嘢㗎，係啦，即係覺得幾好笑啫。諗翻 調翻轉，如果個男仔咁樣對你做，咁你係咪好加分嘅咧？ 其實都係好加分嘅，同埋我覺得呢樣嘢係你以後呢一世你都會記得咯。 嗯，但有冇男仔真係為你做嗰啲浪漫嘅嘢㗎都？ 而家諗下先，好似都冇。 自己做呢個要諗到，男仔做 嗰啲蛋糕咯， 整蛋糕嘅， 但 OK 嘅 ，OK 嘅。 個蛋糕 O 唔 OK 啊？ 要自己啦。 結果 O 唔 OK 啊？ 個結果都係分咗手嘅。 唔係，我知道，我意思係收到蛋糕 嗰下，係啦，你個感覺係 OK 嘅。 OK 嘅，因為我 好灰啊，結果都係分咗手。唉，無論我整定佢整都分手。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我們第一次見面啦。 我哋俾个热身题你先， 系， 俾你估下我哋呢度有一个试过整蛋糕俾另一半食， 另一半， 哇，大佬点？ 你估边个啊？边个似系？ 系啦，即系望住个样，可能系觉得呢个人会浪漫嘅， 系啦， 或者个样本身似识煮嘢食嘅， 真系整过个蛋糕， 真系成个。 因为我哋太了解对方，所以即刻转题目。你知本身唔系呢条题目噶， 系啊，我哋热身题家，我哋已经好了解边个，我已经知啦，系啦。 咁我估你啦， 系估系我嘅， 系， 嗯。 点解啊？ 有冇特别嘢令到你觉得我哋两个之间你会拣我呢？ 你俾人个感觉似系温柔啲， 系 因为佢俾人个感觉系即系唔系话唔温柔，系有少少男仔啲， 系， 所以我估 系一系粗犷啲嗰种， 系 啦系啦系啦 系啦 ，OK heavy metal 咁样， 系呢个热身题答案你错咗嘅， 哦好伤心。 我整咗个嗰阵时整咗个 blueberry cheesecake， 系啊 blueberry cheesecake 俾我女朋友，系啦， 佢系好开心嘅， 佢唔开心啊佢 吓点解？ 因为咧有个古仔嘅，咁佢食完之后咧，我话俾佢听，其实呢个蛋糕系我嘅前度教我整嘅。 你咁同佢讲？ 系啊， 咁呢个抵赖 啦， 呢个抵赖喎， 咁坦白。 佢问我点解你识整咯？ 你咪朋友咪得咯？ 有冇点嘅？有冇点嘅？因为嗰下已经好 sweet 啊嘛， 佢知道讲朋友，可能佢女朋友会 你 sense 到噶嘛？边个咧？边个朋友咧？成班麻甩好 friend， 系啊。 咁坦白都系好事嚟。 系啊。 但你前度教你整，系你哋一齐紧嘅时候去揾你前度教你整嘅。 哦，唔系，即系之前一齐整， 同我前度一齐嗰阵。 系啦。 咁都 OK 嘅。 系。即系都不至于嬲嘅，作为女仔系咪都觉得？ 嗯，咁起码你坦白咗先咯。即系如果我问你，你选择性地坦白 OK 嘅，咁我唔问你唔讲，咁我唔会挂你嘅。 系。 系啦。 系，但系问到就要讲咯。 系啦，同埋。你是將你前度學回嚟的嘢俾我，即係我都覺得都開心，我都 share 到。 前人種樹，後人享福啊！ 都開心嘅， 好啦，咁以我哋本身咧嗰一個嘅第一印象啦，咁靈感就來自於呢套戲 電影嘅名啦， 係啦，我的筍盤男友啦，我哋以為好直白嘅啫，就俾你估下，我哋兩個邊個 係筍盤 住緊筍盤住緊私樓？ 你哋啲問題咧，你頭先我講錯咗個答案啦，咁我估咗你咧，今次會唔會係你噶？其實即係頭先個正確答案係你，咁我而家 我明你意思，即係一人一次正確， 係 你中意啊，冇所謂， 你隨心嘅啫，我哋呢啲嘢。 邊個個樣富貴啲啊？ 係啊， 我唔識睇呢啲嘢。 邊個樣兜踎啲啊？兜踎會唔會易睇啲？ 我本身想估佢嘅，因为我估到你有带水晶，因为可能啲住私楼嘅人嘅家族比较有少少迷信，想睇下点样去累积财富。但我发现我头先估错咗，所以我谂紧，因为 你平时估嘢系。 麻麻地嘅， 即通常直觉估嗰一个嘅相反就啱啦。 好搞笑，我内心有个答案，但我未必系嗰样嘢嘅。 哦， 即我反而想试下，原来唔系，即想证实一下自己系系咪咁咯。 系，即使错都系一个证实我系估错咁样。 你啦系嘛，我估翻你啦， 都系估我今次。 系啊， 冇理由两条都唔系我嘅，系咪？ 系，我谂你哋应该一人一条啩。 真唔转啊嘛。 我转啦转啦，都系佢啦， 都系一 ，OK， 好， 真系最后答案，最后答案先，佢百万富翁， 系阿一 ，OK， 阿一好， 你转 咩啫？你你转乜嘢咧？ 唔紧要啦，咁 唔紧要啦， 因为我一开头我心里边觉得系佢，因为我因为佢坐喺我隔篱，我睇你身上嘅饰物，睇唔到你，我唔识呢啲嘢， 系， 所以算啦， 咁但係筍盤呢樣嘢，我哋即係抽咗嗰個意義就話，即係屋企住即係私人樓嗰啲咁樣啦。 對於你嚟講，咩叫筍盤 啦？你講係我想佢做我男朋友嗰只筍盤啦，定係就算佢唔係男朋友，我都覺得佢好筍嗰只筍盤啊？ 都得。 我覺得善良、真誠，好內在啊，嗬。咁、那個外在 好真誠我啱啱。 咁、那個外在都唔好太差。 哦，即係我外在差啲。 即係我意思係。 我答你係啊。 我講漏咗，即係我首先個唔好太差先，你要俾人第一印象望落去，因為好多人相識嘅時候唔了解你內在，淨係會憑第一眼嘅感覺。首先，我覺得第一眼要順眼。 好似陳家洛咁樣。 陳家洛真係有 OK 嘅，啲人話佢似陳家洛喎。 有啲似啊。 你幾客氣喎？ 係咯，你又順住佢咁講。但如果真係問叫第一眼嗰個嘅 first impression 嗰個人嘅感覺，你望阿一或者同我，你見到第一下你有咩感覺？即係未了解我哋裏邊之前， 我覺得有咩感覺啊？ 係啊，呢個人投射到啲咩俾你？即係好似你啱啱咁講，初頭見未咁快了解到裏邊噶嘛？ 我覺得係一俾我嘅感覺係可以做到好好朋友， 係 即係好好好玩嗰啲類型嘅男仔嚟嘅，即係可能你有時。激嬲咗佢，佢唔會嬲咁嘅感覺咯。 嗯， 係啦。咁你俾我嘅感覺就係啲 公子哥兒 啊，係啦係啦，有呢啲 feel 咯。 哦， 即花花公子啲嘅， 又未去到 嘅。 哇，難得有公子呢個字套喺我身上。係啦，咁但係頭先啱啱你話就有愛心啦，身邊善良啦呢一啲。 真誠 啊，真誠， 我覺得真誠是最重要的，因為很多男仔成日講嘢口花花，冇句真，跟住又講大話，即我唔中意。 最真人就係講大話噶啦， 係 咯。同埋我覺得真唔真誠，你喺好初步相處，你已經 feel 到噶啦。即係呢個人講嘢會唔會有少少戲弄你啊？或者會唔會有少少想玩你唔認真？其實 feel 到咯，係。 外表呢你喜歡咩類型啊？ 乾淨啲咯，順眼咯。 有冇話邊個嘅？男 artist 是 陳家洛啦，咁解陳家洛是 OK 的，因為 你自己兒時偶像有冇噶？ 啊，張敬軒 同 紅雀啦，係啦，好搞笑！我細個中意嘅藝人咧，都是英皇嘅，我後來先知嘅，因為我後來入咗呢間公司，我發現好多我中意嘅偶像都喺度，咁但係而家都變曬朋友，真係覺得好神奇嘅一樣嘢。同埋我細個中意張敬軒，因為覺得佢好有才華，我好中意啲男仔有才華，這個係由內而外散發出嚟嘅氣質。咁我中意紅翠樂，因為我細個咧好中意啲白馬王子 feel 嘅男仔，佢俾到我一種好清冽、好王子 feel 嘅感覺， 但你知佢貨金打機好勁啊嘛？ 啊，我有 你覺得嗰種才華能唔能夠成為一種吸引你嘅地方咧？即係佢打機好叻， 想個白馬王子坐喺馬上面打緊機， 打機叻，我覺得唔係個個男仔做到㗎，因為你玩個 game 裏邊。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不是个个都 carry 到的嘛，是的，我觉得他 OK 的，我跟他打个机正的。 但到相处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又如何呢？即是两个儿时偶像呢，叫做可以相处到下去之后， 觉得这个世界是没什么可能的，所以大家要努力一点。 唔係佢呢個有好多隱晦嘅， 係啊，冇嘢冇啦。 你只要去想做嗰樣嘢，你就俾心機去做，終有一日會實現咯。即係細細個其實我真係好中意佢咧，我係有睇佢演唱會，我想同佢合照拎佢簽名。但係而家大個發現我同佢做咗朋友，即係覺得呢、這個世界冇嘢冇可能。大家要俾心機去做實現你想做嘅夢想，係我覺得係一件勵志嘅事情。 女神大揭秘。 咁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叫女神大揭秘嘅，就先阿 Sina 你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好，其实我想讲，我唔知道算唔算系秘密，因为从来都冇人问我，但系我觉得几得意，就系、是、我系一个一年四季无论几冻都好，我只会着一件 T 恤瞓觉嘅人咯。即系我嘅睡衣只系得一件 T 恤，即系好普通嘅 T 恤，即系唔系你哋想象中嗰啲 lace 嗰啲唔系。 我未见过 lace T 恤嘅。 好多女嘉宾咧上到嚟话瞓觉咧都唔系大家想象中，你好似 I G 见到即系着晒 lace 啊嗰啲咁样。 我都冇噶，屋企都系冇呢啲嘢。 系， 因为我觉得可能瞓觉系我自己睇嘅啫嘛，即系我唔会嘥钱去买一啲得我自己一个睇到嘅嘢咯。 系， 系啊， 所以就一件 我想知冬天夏天都系同一件。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可能去到日本，我同我朋友去日本一齊住同一間房，佢可以著曬長衫長褲，著咗幾件瞓覺鬼死凍。但係我係真係，即係我意思係我淨係著一件 T 恤，但我下身係只係可能著內褲，唔著褲咯。即係好勁，我朋友話我好勁咯。 但都係長袖 T 恤嘅，會 短袖， 短袖係咯。我就係想知 一年四季都只係會著短袖 T 恤瞓覺嘅。 係。 系啦，所以我系去做嘢咧，真系好方便啊。不过如果我有时同经理人或者同事同房，我都会加翻条裤嘅，即系我意思系我自己喺屋企嘅时候，一年四季都只系会着 T 恤咯。 会唔会唔舒服嘅咧？ 唔会。 唔系，我意思系忽然要着翻条裤瞓觉。 会因为我系瞓紧觉，我觉得有啲嘢压住。 系啊， 我 系。 系啦，但系衫就一定要着嘅，但系裤就唔中意着。 因为我同阿波成都系裸睡嘅，直接去到 裸睡派 嘅。系啊，呢排病病地先至着翻件衫嘅。 系啊， 裸睡又好冻。我曾经都听人讲过话裸睡会健康啲啊嘛，咁我就试。其实我试嘅意思系试下瞓一个午觉啦。我发现唔得，好冇安全感啊，都系要着翻件衫。 同埋有啲 系冇安全感咯，觉得唔知点咁。 是但那一件衫是可能都是长期都是那一件，因为其实你在张床上你不会怎样污糟的嘛，定是其实可能有几件都是差不多的款式的。 不是黑就白的了，那些衫 老夫子、啊、你 sorry， 我想知道你是特登去买一件的睡觉 T 恤，还是以前可能做事有一些不知道那些 event 的 T 恤，或者穿过那些旧鞋剩 啊，唔係啊，其實行開嗰間店見到可能200蚊有三件，定係唔記得100蚊有三件，跟住冇啲質地幾柔軟，即係唔係黑就白買曬翻。總之我屋企係起碼有十件呢一件衫咯，十件係啦。總之著完就換，著完就換咁樣咯。 咁你瞓覺仲有冇其他嘢即係令到自己可能瞓得自在啲啊？ 有嘅啊，好奇怪就係、是、我屋企有好多攬枕嘅，即係我瞓覺啦，左一個有一個，但唔可以細嘅，要大嘅，因為要挨住咧，咁要包圍住我咯。即係例如我出去做嘢。咁正常酒店房係得兩個枕頭嘅啫，我係會叫佢俾多四至六個我嘅咯，或者叫隔離嗰個俾多一個我，因為我本身喺陌生地方瞓咧，我個人冇乜安全感，就已經都驚嘅啦。咁但係有啲攬枕搭住，我覺得有啲嘢挨住就冇咁驚啦。即係呢個係唔係咁好嘅習慣嚟嘅，我一定要有啲嘢挨住先瞓到咯。 即係啲枕頭要圍住你， 係 啦，一個頭式咁樣。 即係或者我一呢度圍住一個，咁我背住佢瞓嘅時候，我 feel 到有啲嘢。挨住啦，跟住我要夹住一个咁样咯，系啦，就好似冷枕咁。 即系侧身瞓唔可以觉得背脊空溜溜冇嘢嘅，要有个枕头咁样先。 冇错冇错。 但系你瞓觉系嗰啲好容易就瞓到嗰啲，定系好似啱啱听落去就系、是、啊，好似要好多嘢 好多嘢， 先至能够令到自己安心入睡嗰种人。 最好有配备咯，同埋我好易醒嘅，即系如果隔篱系冇嘢唔得，好惊咯。 冇嘢 系啊， 冇嘢，你系惊冇嘢啊？ 喂，同埋我瞓觉，我唔可以露只脚出嚟咯，好奇怪。 即系因为啲露只脚出， 即系喺被入边。 系啦，即系无啦啦，可能我同我妈瞓啦，我有时候同我妈瞓，或者我以前同男朋友瞓咧，佢即系我又嗱，我只脚唔可以俾佢抢咗张被，突咗只脚出嚟，我又好惊。我一定要嗰只脚冚住张被，咁我会惊。但系我又唔可以将张被完全包实晒我只脚，我又会觉得好束薄。 哦，即系唔可以摄落嚟下边脚踭嗰位。 系啦，即系啲酒店咪好兴啲床全部摄住嘅，我劲惊。 我明边种啦， 入咗去啦，我出唔翻。 OK， 咁但系如果无啦啦瞓瞓下，瞓瞓下裤被嘅话。 咁只腳掌露出嚟你就好易醒啦。 唔係唔係，瞓瞓下冇問題，係瞓之前唔好咁，係啦，或者瞓醒唔好咁，除非我好熱啦。係啦，如果唔係我係有少少強迫症同埋極度冇安全感嘅。 但 係 驚 你驚咩咧？ 你驚有嘢物捉你只腳？ 唔知道，因為我記得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媽成日即係我讀幼稚園啦，佢成日話：你再唔瞓啦，你再唔瞓啲 阿 烏嚟捉你啊！ 哦，聽過。 跟住我由細到大，我係極少睇恐怖片，因為我真係好驚。同埋我都唔記得我有幾耐冇睇恐怖片啦。總之我睇完嗰排咧，我係夜晚點都會瞓唔著，點都會諗過，唔知點解個心凝住咯。係啊，所以我就盡量都唔睇恐怖片。 連住門口有人企喺度啊！係 啊，或者你眯埋咧就咁望住你咁樣噶啦，好鬼驚。 如果下次唔係拍我的筍盤男友，係我的空盤男友，你會唔會拍？ 啊，咁都要拍 嘅。我的空盤男友， 我的空盤男友。 唔係我如果拍戲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睇戲我就選擇唔睇咯。即係但係除非我心儀嘅男仔約我啦，咁就唔同啦。咁就要豁出嚟。 心理龍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都几新年嘅，系啦，就话如果以下四款新年嘅贺礼，你最想收到边一款？ 系 A 就系曲奇饼、，B 就系朱古力 ，C 就系面 ，D 咧就系蛋卷。 面系煮嗰啲面， 即系鲍鱼面嗰啲 面啊。 我会选择蛋卷。 系。 因為我不喜歡吃曲奇餅，因為我覺得曲奇餅一來很有點肥，二來你吃到整口都好像那些叫什麼 很想喝水的感覺、 哦、 即 很黏住的 感覺，是的，我不太喜歡這種感覺。 曲奇餅不是都會嗎？曲奇餅又是 不是蛋卷，蛋卷沒有那麼厚身，它的質感 還 有、我都喜歡吃蛋卷，因為脆脆地咬下去，我很喜歡那種蛋味、還有我不喜歡吃朱古力，即係你話一少少 OK 嘅，但係通常送禮咧，人哋都唔會送好少噶嘛。同埋朱古力，除咗肥，我唔係好中意啲澀嘅味道咯，即係我唔係好中意苦嘅味道咯。 係、 okay ， 我少食朱古力嘅，但係偶然都會食咯。 咁面就唔好啦， 唔中意食面。係啦，咁如果有得揀，咁梗係揀自己中意嘅。但係呢三樣嘢我都唔係話特別抗拒嘅。 係啦，所以就揀蛋卷。 係啦，我自己都中意食蛋卷。 我都是蛋卷的， 我細個會揀朱古力咯，但而家揀蛋卷咯。尤其是我發明咗個蛋卷的食法咧， 係點樣？係 點樣咧？ 就係攤喺張牀嗰度，然後咧你打側個人，咁然後晾個蛋卷盒喺度，然後晾個頭喺個蛋卷盒上面 食 蛋卷咧，好似人哋食鴉片咁樣攤喺度食咧。 咁一食咪要食好多，你嗰擺好曬啲 pose 咁樣慢慢攤。 哦，係啊係啊，好舒服噶嗰種感覺，你好似食緊鴉片咁樣， 好似廢人咁樣喺度食嘢啦。 唔會跌到周圍都係。 唔會有個罐喺度。 係啊，佢跌翻落去啊嘛，諗住。系啦、 okay ， 我都系蛋卷，因为除咗新年之外，我谂唔到平时咩时候会食蛋卷啊！即系朱古力啊、面曲奇，我平时会，但蛋卷又唔似我平时会食嗰啲。咁、你收呢个系 OK 嘅，系、啦，即系三个都系拣蛋卷啦。咁究竟反映紧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 像个自由神，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颁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日里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不正大放年月会变心。从前爱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完便爱吸引。 再打交叉，你会刻薄平心我，各种关心根本都未珍惜过，光阴似箭都一起也穿破，你会 理行为，并且企喺越野车嘅车顶。警员试图接近佢嘅时候，佢揸车逃走。警方后来喺加气车旅馆发现佢。警方话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嫌犯似乎冇犯罪记录，持有驾驶执照。事发嘅时候，佢显然因为某种嘅原因失去理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近日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仍然都系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住翠塘路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过去康湖居。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轩尼诗道咧，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跟住轩尼诗道交界嘅慢线，以及喺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嘅快线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郭奕森，你觉得波城系咪笋盘呢？ 你啊，你可能会俾人觉得好似有少少花心咯，好识氹女仔嗰啲啊，即系冇乜安全感啊，令到人哋觉得。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奕森阿 Gina， 想知道我揀下一定波城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郭奕森嘅。咁我哋就玩紧呢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呢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题目咧，就话以下四款新年贺礼啊，你最想收到边一款呢？咁啊 ，A 就系曲奇饼 ，B 就系朱古力 ，C 就系面，同埋 D 咧就系蛋卷嘅。咁我哋三个都拣咗蛋卷啦。咁我哋听下系代表啲咩咯？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曲奇饼嘅朋友，代表你最强嘅系说服力。所以你是非常之适合做领袖的角色的。而揀咗 boy, 朱古力呢，代表你最强的是观察力。好多时候都可以好快就分析到事情的形势，非常之适合做军师。而揀咗 C, 面的朋友呢，代表你最强的是思考力。你的逻辑思维非常之犀利，所以你是好适合做革命型的角色添。咁究竟今日阿 Shina 啦，阿一仲有波城都揀嘅蛋卷，又代表呢一类人最劲嘅系咩能力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其实就系 test 紧啊，我哋边一种能力最强啊，叫做。咁而我哋揀咗蛋卷呢，係代表我哋嘅包容力係最强嘅。係啦，话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呢，可以瞬间探讨啊一啲 pros and cons 啊，处理好一啲危机。係跟住同埋就算有人对你好差，都可以控制好情绪，好适合做啲咩友谊先生、友谊小姐嗰啲咁样样、你觉得自己系咪呢？ 我觉得我自己都几乐观嘅，但系如果对我，可能我对我嘅工作上比较包容，或者对身边发生一切唔开心嘅事，我都会好乐观咁面对。但系好奇怪，对住我嘅伴侣，如果我发生啲唔开心嘅事，我会爆咗先啦，唔知点解。 但嗰、那个诶嗰样嘢系自身唔开心嘅爆落佢度，定系两个人之间嘅嘢？两 人之间嘅嘢，即系我系会选择，如果发生咗呢样嘢，我系问啊，点解会咁啊？即系我会燥咗先嘅。但系正常成熟嘅处理方法系大家去探讨呢个问题，或者谂下点样改变。但我以前就系燥咗先，就表达咗自己嘅不满先。但我做嘢上又唔会咁噶，我做嘢上我就选择接纳咗先嘅，系啦。所以呢样嘢就我要改改啦。但而家应该唔会噶啦。 你燥下佢啊？系点啊？ 系啊。 咁我睇有啲咩例子。 啊、假設佢遲到一個鐘啦， 係我約咗你。 假設一個翻版陳家樂， 係啦， 翻版陳家樂遲到一個鐘啦， 係啦係啦，哎 sorry 啊，遲咗啊，頭先塞車啊。 呢樣嘢我又覺得 你接受到嘅， 去到好燥嘅。 我係遲到三個鐘啦， 都未燥嘅，我、三個鐘燥啦。 三個鐘 好難唔燥啊嘛。 睇你有冇覆我 message， 同埋你發生嘅咩事咯。 係。 係啦，咁如果你解釋到原因嘅，我就 OK 嘅。咁但我第一下反應都會覺得，你明明約咗我呢個時間，即係點解你會遲到呢？咁你遲到唔緊要，你有冇通知我先？即係我知唔知情咯？即係如果我完全唔知情，毫無被通知情況，你放我飛機或者你遲到，我覺得我會爆咗你先咯。可能同我拍過拖嘅人都話我性格唔好，好容易發脾氣。其實我有時自己發咗脾氣，我自己 唔知嘅。 係因為我本身啲性格係比較直。述即讲嘢唔系话十分之温柔，所以我都唔系好肯定自己系咪真系咁啊！ 唔记得咗今日系你生日，但你 ready 咗呢？ 我生日唔记得就真 系 好大镬喎！ 系咯， 生日都系一年一次啫，咁都唔记得，真系抵打落去。咁要睇下本身佢个人， 佢挂住打机唔理你。 哦，我之前拍拖个男朋友成鬼日都系咁噶。 你听到佢咪讲成日？ 你啦，你 讲成鬼日啦。 佢最搞笑咧，例如佢话嗱，我今晚就嚟陪你啦。咁、我以为嘅意思，今晚咁、通常我当佢嘅时间 系九点零十点。 系啦，咁呢啲系为咗今晚啊嘛。咁我咁因为佢话佢第二要做嘢，所以嗱，我今晚就过嚟陪你。啊，点知佢就 忍住，忍住。 系啦，其实好小事，咁佢纯粹记起分享。点知佢十一点嘅十二点，唔系十二点嘅一点先过嚟。咁、我以为咩事啦？问佢啊，点解咁耐先过嚟啊？佢话因为佢同朋友一齐打机。咁我觉得咁你打机，其实你嚟搵我都可以打嘅啫。佢话唔系，佢话一班人打开心啲，但其实唔系一班人，系两个人啫。但系佢呢个朋友系你久唔久都会见到，成日都见，但系佢觉得即系两个人要见住打机有 feel 啲。咁、我就同佢讲，咁但系你唔系话你过几日要做嘢，即系你可能过几日要离开香港几日，咁你应该抽多啲时间陪我咁啊。即系点解你会选择同个 friend 一定要见住面打机啫？即系你可以嚟搵我，但系同步你打机，我觉得 OK。即系只要你喺我隔篱。你陪住我已經覺得夠啦，但你唔係咯，你走咗一齊打機，我打完咯就翻嚟揾你啦咁樣咯，唔高興啊，所以 OK 先拍翻好犀利啊，我覺得勁嘅，佢冇重複嘅，但係佢因為你有陣時會重複啊，佢係唔會重複嘅呢啲嘢。 我可以介紹我女朋友俾你識，佢都係咁樣嘅。好啦，咁假設咁樣即係呢個情況，假設即係我同你拍拖，咁我就係嗰個男仔啦。 佢成日都係咁喎，但係 我知係我知，唔好咁激動先。好啦。佢有你噏曬一輪嘴噏曬出嚟，咁、你咪已經釋放咗咧？ 嗯，我唔係嘅喎，因為我噏曬出嚟，我表達俾你聽，我有乜不滿，咁你要回應我噶嘛？通常啲男人係唔回應，即係聽完就算，即係知道、你講完啦 ，OK 咁咯。即係我講完想睇下你有咩反應，你可以答我啊，咁我下次唔會，或者我下次早啲噶嘛。即係佢唔會咯， okay, 即係佢講啲。 咁佢要下一步嘅處理方法係 應該 點樣？急救係要點做咧？ 冇。 冇急救 即系冇嘢救到，系冇，即系觉得啊，咁我都过咗嚟啦，咁冇噶啦，即系佢又唔会话发翻我脾气嘅，就纯粹系。 我意思系，如果一个理想 ideal 嘅男仔， 我理想中佢 系啦，佢应该点样样可以急救到呢、這个情况咧？ 咁我觉得，如果你要打机，你就嗰日唔好约我，你约咗我，你系就话俾我听个实际时间，即系你唔好咁样咯， 即系你又要蹉跎咗你嘅时间， 系啦，即系蹉跎啲青春咁样，我唔 mind 嘅，但系你。去打機啫喎。 O、okay, K，、好啦，咁如果嬲咗啦，咁佢要嗰一刻要點樣去 氹翻我？ 係啦，解救件事啊。 佢，我覺得 你連珠爆發完啦， 係啦。 但係通常啲男仔都做唔到。 你講， 我哋想 我哋做到 知啦，我哋做到。 我想佢明白我，即係可能你講一啲説話就係話啊，我知道我遲咗嚟陪你，其實你可能會唔開心，又或者你本身都有嘢做，你係為咗我你先即係騰空咗個時間出嚟。咁我都知道我成日打機忽略咗你，即係你講一啲説話係令到我覺得你好明白我，你知道我嬲乜嘢啦，咁我就會釋懷咯。但係通常都係冇噶。 OK， 如果佢話 B B 不如我煮個面，我哋再慢慢傾啊，你 O 唔 OK 咧？ 咁好啦，我都唔肚餓，點解呢個成？ 好嘅， 同埋你慢慢傾嗰個位係有少少，你仲未覺得自己錯嗰種感覺。 慢慢，你話慢慢傾，即係你有嘢要發表。係 啦，即 係 有嘢發表。你明唔明啊？呢個 慢 慢 傾。 但我反而想問啊，即係頭先你話嗰個男仔會講啲説話，好似知錯啦，但其實嗰個 content 可能根本同你頭先講嗰啲一樣，然後佢重複翻，你都 OK 嘅。 我唔 OK 嘅。冇辦法，咁因為佢個人本身就係咁咯，即其實係好少嘅事，但係你可能你一年四季都會發生，你個人即係有少少燥底。 唔係我都知道我錯，係咁我下次就即係預翻多啲時間陪你啦。咁我係咯， 係我唔啱嘅， 我唔啱嘅。 唔係同埋我唔明，咁我知道可能你打嘅兩個人打咧面對面開心啲嘅嘛。咁其實但係其實你 online game 你喺我屋企咧， 因為有啲嘢要傾緊啊嘛， 有啲策略上 嘅。係啊，打機可以開麥㗎。 我驚阻住你，即令你。會嘛？唔係我嗱聲盡快打完之後就陪你㗎。 係啊，我嚟到我又想分心啊嘛， 下次唔打咁多啦，係啦。 好啦，咁 你哋一好啦， 好啦，唉。 女神實驗。 嗱，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情景題咧俾你嘅。咁啊，呢個情景題就係即係 農曆年都經常遇到嘅嘢啦， 有機會遇到啦。就係、是、如果當你譬如結咗婚咁樣，即係老公有一頭家，自己又有啦。咁啱啊，兩邊屋企咧都撞正同一日就安排咗，即係拜年啊，剩嗰啲咁樣，會點處理呢？ 我會睇下佢嗰個時間會唔會撞咗，即係睇可唔可以安排一個喺上午、下午或者晚飯時間，同埋我睇下邊邊啲親戚會比較多，要面對得多啲咯。 睇兩邊嘅親戚嘅意思係。 唔係，因為我屋企就得我一個獨女嘅，但可能如果我將來老公屋企嗰邊有家姐啊， 圍村咁樣嘅， 係啦，咁就其實佢哋唔需要我都得嘅話，因為我爸爸媽媽就係得我一個嘛，即係我唔翻去，好似佢哋好孤獨。但係你哋嗰邊如果你有兄弟姊妹嘅，其實我喺唔喺度都唔係好重要，只不過我喺度好似盡咗我一個新抱嘅責任。但如果我屋企人即係除咗係新年嘅習俗要食團年飯之外，亦都係一個愛嘅關心俾佢哋，話俾佢聽啊，你個女啊新年會翻去陪你係唔同啲咯。 過有冇真係遇過即係兩邊可能都撞咗？時間 或者大時大節、 大時大節嗰啲咧， 咁我唔多嘅，因為我屋企人就比較平時都係翻工，同埋我爸爸就長期都喺內地嘅，即可能我喺香港只係得我一個，跟住我媽又係自己一個咁樣咯，所以我係一個冇乜新年氣息嘅可憐女孩嚟噶。係，即係我係唔需要食聖誕節飯，亦都唔需要食嗰啲冬至團年飯，即係諗起就慘啦。 我知你覺得慘， 咁會唔會變相係？假設唔好話農曆年啦，你聖誕節就一定要男朋友陪住過咧？ 嚇、啊！我想講呢幾年嘅聖誕，呢兩年嘅聖誕我都係自己同朋友過咯，即係我今年就同朋友過，上年就喺屋企咯。係啊，因為我覺得人越大就冇乜嗰種感覺咯，即係如果你特登為咗想要嗰個氣氛而出去玩咧、我又覺得反而會更加空虛寂寞，因為你想要嗰樣嘢根本都唔喺度，即係除非你有個好重要嘅人。嘅話同你一齊過就嗰種感覺意義強大啲咯。如果唔係你為慶祝而出去玩咁，我覺得冇乜意思。 咁咧情人節啊、生日呢啲會唔會都係要慶祝咧？都想另一半同你，定係都係嗰啲 食個飯已經好開心啦。啊，好搞笑咯！即係以前咧，我男朋友生日問佢想食咩，諗住儲定，即係諗住使啲錢同你 book 定啦。佢同我講想食麥當勞咯。其實 咁咪好咯， 咁咪好咯。 唔係，我明，其實你係想幫我慳錢係好，但係其實我都係想每一年即係大家生日或者一啲節日裏面你會記得咯。即係你唔好下年問我問你，喂，你上年生日點過？你都唔記得，因為你食麥當勞太普通，即係其實你日日都可以食。即係我係想同你有一個紀念，你會記住呢一日咯。 會唔會想喺嗰度搞生日會啊？ 唔係，超零啊，搞唔到啊！ 可以搞啊！可以食1000蚊麥當勞肯定見啦，話你聽。 我要46件麥樂雞咁。 恭喜思揚。 嚟到最後呢一 part 咧，就送禮物俾桂心啦。 好， 呢個題目咧就係實用得嚟又環保。 嗯， 系咁咧，同时俾一个 tips 我哋，就系你好中意 melody 嘅， 系啦。 几时开始中意噶？ 细个，因为我唔知点解喎，我妈好似买过一样 melody 嘅嘢，我就好中意啦。我系又唔系话好中意，但系我唔中意其他卡通人物咯。 嗯， 即系个感觉系我未去到十分之喜爱，又唔会话钟情到每。 但系用惯咗噶嘛？ 我只会用啲实用噶咯，即系唔会嘥钱买啲好贵但系有 melody 嘅嘢咯。 有冇睇过 melody 嘅卡通片啊？ 有啊。 系咪觉得好烦咧？呢、這个女人？ 我又唔会特别去睇卡通片，因为我只系中意佢个感觉，佢俾我嘅感觉咯， 好似好开心咁样。 唔会特别去睇卡通片，因为好有啲，因为都系假嘅，好似系，所以就唔需要特别去睇啦。 但系嗰啲好憎嘅卡通人物咧，调翻转 吓，讲完都唔知道会唔会俾人话我嗰大 边个？ 我唔系太中意 Hello Kitty 嘅。 哦，因为我都成日讲噶啦。 系啊，点解？因为我成日觉得佢哋好偏心，净系出 Hello Kitty。 系啊，Exactly。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又中意 Melody 又中意 Hello Kitty， 即系佢哋好多卡通人物可爱就中意，但我唔系，我好专一噶，即系我中意 Melody， 我就系、 是、 就系 Melody 嘅啫。 好似我中意 PC 狗一样，所以我好憎 Hello Kitty。成日都攞晒啲版位，偏心系啦，咩商场搞活动成日都有晒 Hello Kitty 喺度， 我 真系好憎佢。 所以我就唔敢同其他女仔讲，我唔好憎 Hello Kitty 咯。如果咩好似好低 B 咁，连个都唔中意， 眼要合粗。咁有冇细个睇啲咩卡通片咧？ 冇啊， 战士啊， 都系冇咩。 皮卡丘啊。 都冇咩好特别嘅感觉咯。 咁你系咪好快已经冇咗嗰种童真咧？点咧？ 都系 比较成熟。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係比較成熟，因為我係可能13、14歲就開始接觸呢個社會啦，即係可能我咁講啦，因為我以前做 model 嘅時候簽過一間公司，但係嗰時其實嗰陣時我好細個嘅啫，但係我喺嗰間雜誌裏面做 model 咧，個個女仔都大過我，好多人事同是非，咁嗰陣時有人唔中意我嘅，但係我自己心裏面就會覺得其實即係我並唔認識你，但係我估唔到原來我唔識你。 呢一個關係，我都可以令到你哋討厭我，或者有咁多是非，我就覺得啊，原來呢個社會並唔容易咯。就慢慢我細個就接納咗，其實你出嚟做嘅或者出嚟面對好多唔同朋友交際，你係會有呢一樣嘢發生。即係你早啲知道咗，你之後面對嘅時候，你就唔會咁唔開心咯。 所以好細個就知道卡通片係假嘅， 跟住十三四歲係咪嗰時？ 都係嘅，都係嘅。 我十三四岁仲睇紧《宠物小精灵》嘅， 我都系啊， 系咯， 十三四岁睇紧《数码暴龙》啊。 咁啊，咁啊，收礼物就中意啲实用啲嘅嘢啦，都系系咪？ 系 啦， 今日开嘅题目就环保同实用啦、啊。好啦，你先啦， 我攞个先啦。 因为知道系 Melody 呢个 tips 咧，大家都从呢个方向去， 但系即系打咗个底线， 都好易买啊！ 即系两个都系 Melody 嚟噶， 系啊， 系啊， 但系要实用噶、 啊，好易啊！我呢排成日买好多 Melody 嘅嘢、啊， 实用嚟讲咧， 唔好送个发夹俾我，我唔知点拎出街喎、 啊。 如果 Melody 发夹咁样。 你嗰只我搣緊價錢，擺喺度先唔記得搣。 好啦，我拎我嗰個啊，個環保而家最興係啲咩啊？ 咩啊？ 自備餐具 係。 哦，咁我咪要洗咯。 但你嗰啲咪小朋友餐具嚟㗎？係 啊。 咁佢點用啊？ 喂，唔係，咁佢都係叉同埋匙羹啫， 唔同㗎個手感。 個膠剪咧，我就係睇原來就係俾你咧。 剪啲菜 就係、是、俾剪啲菜頭，因為佢話家長可以輕鬆將食物剪成碎件，方便兒童進食。 OK， 唔係咁你咁你唔用個教剪，但係個叉同埋個匙羹可以，同埋佢有個袋咧，咁你就可以拎出家用咯。咁洗呢啲嘢就好死嘅啫，可以幫你洗嘅，你可以約我出嚟幫你洗匙羹同埋洗叉咯。係 啊， 係啊， 你可以叫佢切埋菜頭俾你添， 係啊，可以幫你剪咁樣。所以我就買咗呢個 Melody 嘅呢個叫做餐具啦，係咯， 係啦。而我送嘅呢一个咧，都系 Melody 嘅，就系、是、可以一个袋仔，可以 袋仔 系啦，佢里边连埋咧嗰个锁，即系可以装锁匙个锁匙圈啊。咁啊，即系平时可能你要另外锁匙包一个，跟住可能你要装啲垃圾，譬如纸巾啊或者啲用品嗰啲，你要整一个袋，我觉得全部摆晒落一个度咧，咁啊最好啦，唔使嘥钱买咁多，又环保，实用嚟讲咧，即系女士有时好多叮叮当当唔同嘅嘢咧，摆落去喺个袋度系易搵。 但你唔中环保嗰个位 置？环保啊！我头先话就系有呢个之后，你唔需要又有个锁匙包，又有一个细袋咯，呢、這个一次过搞掂晒啦。 哦， 仲要系 Melody 嚟嘅呢个。 多谢， 你唔使加呢句，我嗰个都系 Melody 嚟。 讲到好似你嗰、那个。系咁样， 有两个 melody 嘅嘢。 系啦，咁啊两份礼物感觉如何呢？ 感觉如何？系啊，其实我系觉得我要系咪使唔使最后要拣？ 你要拣， 要啦，要拣一个赢啊！ 其实两个我都好中意，点解咧？因为呢份礼物咧有三样嘢。 哦，即系一个餐具。 系啦，佢好，同埋佢都好靓啊！佢好似有呢一份礼物里面包含咗三样嘢，但系问题系佢呢个比较麻烦，因为食完要洗。 环保系咁噶啦。 即系要用啲要特登去厕所洗啦，要用清洁， 要嘥水啦，系咪？你唔好食嘢啊！ 呢个我就觉得就唔使洗，同埋佢可以装到比较多，即系可能女性比较私隐嘅嘢，或者摆落个袋唔使搞咁多。但系呢个就感觉上好似开心啲， 一次过有三样嘢啊，系嘛？好似系啦，但系两样真系要拣一个赢啊！你会拣边一个呢？ 嗯，我会拣呢个啦，如果系咁。 哦，即系拣一个袋。好嘢！ 因为我系一个 袋真 系 好冇诚意，黐线，几有诚意啊！我寻日就系望住有袋啦，有食物盒啦，有食，我就觉得咁个环保意义唔大啊嘛。咁我 普通一个袋咧， 得噶啦，得噶啦，你 佢有锁匙， 你收敛啲。 呢个我都中意，但系因为我个人真系好懒嘅，我系唔会特登带啲嘢出街洗咯，即系可能我都唔系一个环保。 所以佢想自己環保啲， 係啦，因為呢個袋咧又唔使成日拎出嚟。 不如咁啦，因為佢呢個出面都有個袋噶，我俾個袋你，我要啲餐具，咁你都可以有個袋。所以其實呢都係四樣嘢。 但係你呢個係靚啲嘅， 我都覺得我嗰靚。係 啦，你呢個係靚啲嘅，因為佢設計得都唔算話好細路女。 係啊，仲個教剪係有保護套噶。防止兒童剪傷自己啊！ 得啦，得噶。 唔係，即係呢個就可能實用啲，但係呢個我都中意嘅。其實好難揀咯。 最後揀咗我呢個，多謝，多謝你。 係啦。唔開心，其實呢個我都中意，但我比較少啲用。 唔係，我真係覺得佢個袋有冇誠意啊？ 好似有諗過噶。 唔係，佢個袋可以。 即係袋真係喺好多鋪頭都揾到，但係餐具你真係要逐間鋪頭。 呢個小朋友嘅餐具係真係。 今日節目 係啦，即刻冇心機啊咁樣。 要洗啊嘛，咁係 咪？係啦。 咁你唔開環保啦。 佢最尾飲住爆你一嘢佢。 我以為是啲梳啊、鏡啊咁樣嗰啲。 嗰啲再冇誠意啲，嗰 啲再冇誠意啲。但係嗰啲你拎出街，你隨時都用，同埋佢輕啊，即係呢個都輕，唔係咁重啊。 總之買個八達通套俾你， 都得，仲輕都可以。 我見到啊， 冇乜誠意啦。 係嗰個感覺好似俾小朋友孭住出街咁樣。但係今日都係 Shina 上嚟啦， 係啦，多謝。 感謝。 極地或赤地，仿似兩種人。若突然接近，定会夜再黄，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寂寞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够盼。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功勋，做你恋人要应付太多厄困，从旁待你好，我与无言奉告，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但是仍灰心，爱那有侥幸，横越雪山，有多少用这命途短送，做你恋人要努力更多，我爱你我都坚信，为何待我好，你是如何做到，喜欢得太早， 三点半钟之前咧，揾嚟有 Gladys 李正君嘅呢一首《我的笋盘男友》嘅主题曲，歌名叫做《高盼爱》。转头继续，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间连锁化妆品店公布，在部分分店有口罩出售，每人限买一盒。其中在旺角的分店外，中午之前一度有过千人排队，人龙围绕大厦几个圈，企满成条行人路，其他路过的市民需要行上车路。店铺先向轮候的市民派筹，又轮候了个几钟头的市民成功攞筹。他表示今日购入口罩之后，至少今个月都不用太担心。 亦都有市民表示专程从深水埗到旺角买口罩，但系到场嘅时候丑号已经派完。佢表示前几日要翻工，冇办法排队买口罩，但屋企只系剩翻一盒口罩，网上购买嘅口罩又未发货，所以之后都会再尝试排队购买现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回应有医护工会计划下星期发起罢工的时候，一度感触落泪，表示担心医护人员的情绪和公立医院的服务。陈肇始又表示，最近留意到有新型肺炎病人未必如实告知医护人员病征，当局正是检视赋予医管局人员法定权力杜绝有关的情况。另外，陈肇始话，部分医护人员收工之后唔想翻屋企，医管局已经安排宿舍同提供津贴俾佢哋租酒店住。佢强调医护人员唔系病人，希望社会包容。至于美孚嘅翠雅山房系咪选址之一，佢冇回应。大屿山发现女婴尸体，警方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早上大约十点半接报，至在渔南道唐福村一处发现女婴倒卧地上，到场之后已经证实死亡。澳洲山火持续，新南威尔士气象局表示，随着高温和狂风出现，当地的山林大火可能会重现。消防部门将南部部分地区的火灾危险级别提升到严峻级别，并且警告火灾的灰烬可能吹到其他地方，引发更多的火灾。截至当地星期五晚，新南威尔士州仍有62处火头，41处未受控制。另一方面，坎培拉的首都领地将会面临极高的大火风险，情况可能比2003年更加严重。当地官员表示，当地的气温飙升，可能出现雷暴，令到天气和风向难以预测。当地的紧急状态至少要维持到星期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近收费广场到下一段车多。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區方面，西貢公路去西貢跟住翠塘路一段仍然都是車多繁忙，龍尾排到過去康湖居。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中環江樂道中因為有水管維修，現時去銅鑼灣方向跟住康樂廣場嘅慢線仍然都係需要封閉㗎，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另外要特別留意嘅係安全車速位置有西九龍走廊南昌村去旺角。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車緊記時刻守法忍讓，做個精明駕駛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喂，点解你会俾罐汽水酒阿女饮噶？ 开心啊嘛，饮少少唔怕啦，普通汽水咁啫。 佢哋就系专登啊，用嗰啲果汁去掩盖酒精嘅苦涩味，等你唔觉唔觉咧就越饮越多，里边啊仲有调味剂同埋咖啡因噶。 系咩？ 话明汽水酒酒精含量应该唔高嘅。 呢啲汽水酒嗰啲酒精含量啊，同啤酒差唔多噶，有时甚至乎会更高噶。 咁夸张，我见佢个包装咁得意，以为啱阿女饮添。 千祈唔好仲含正啊，唔好俾仔女饮酒啊。 知道知道。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杰彤，二月又嚟啦，唔知今个月嘅题目系咩咧？ 嗱，二月又嚟啦，即系情人节又嚟啦，我帮佢改咗一个好犀利嘅名字， 叫咩？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月。 咁即系讲咩咧？ 咁如果咁唔中意一个人嘅，不如讲下网上交友奇遇啊！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究竟会唔会讲自己嘢咧？ 哇！你忍唔住冲出嚟、啊， 你话有嘢分享噶 ？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播报时先嚟又系咪先？最中意就系报时啦。好，下昼时间3:37啊，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73%嘅。好，今个礼拜邱国胜有嘢推介啊。 哦，系啊，呢、這个系啱啱呢个农历新年咁啊，有啲小体会啦，有啲新尝试嚟嘅其实。 但呢个体会你体会咗好多年噶咯。我谂自从我开始加入咗呢、這个电台的朋友圈之后呢，我已经有这个体会了。 我想今次 因为我第一年 join 你们的活动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活动了。 是是，但是这个呢体会再深一点，听我听我一会再说，听我再说。来来来来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就係、是、要学识一啲唔同娱乐活动嘅玩法啦。咩叫娱乐活动呢？其实即係嗰啲麻雀啊、啤牌啊，甚至乎一啲鱼虾蟹呢一啲呢，都其实係要识嘅。点解有咁嘅諗法？呢、這个其实係过去呢一个农历新年一个小体会嚟嘅。就算唔係年年啊，相信你间唔中呢都会喺农历新年发下新年财，玩下呢一啲嘅活动嘅。可能你都会有遇过一个情况，就是有长辈啊或者亲戚朋友同你讲话，喂，我哋差个人、哦、过嚟蹬下脚啊，过嚟玩下啦。可能你本人或者你身边嘅人呢都试过话，哎，我唔系好识玩嘅呢啲，哎，你哋玩啦，我睇下得㗎啦，咁样。虽然话自己唔识呢又冇乜所谓嘅，人哋都唔会因为咁样话觉得你好渣好剩。其实唔系淨係农历新年嘅，将呢个概念套用落去呢，将来你去你另一半嘅屋企，有机会同阿细伯伯母甚至乎你另一半嘅亲朋戚友见面，若然你系识得玩麻雀又好，啤牌都好呢，仿佛呢你就融入咗佢哋嘅圈子里面，有一种自己人嘅感觉啦。咁一路打下麻雀仔，一路倾下偈，咁又唔使咁拘谨啊，系咪先？咁若然你牌张高啲嘅，识得间唔中松下牌俾阿外父外母，都系一个留低好印象嘅方法啦。所以今日要推介你嘅呢一样，就要学识呢啲麻雀啊、啤牌等等，作为一个强力嘅外交手腕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有两样嘢要回应嘅，第一个呢、這个题目上星期周末有情人有提过， 系啊， 睇嚟你冇听啊， 冇啊， 我有听上星期周末有情人啊，佢、 哦、 特登打翻俾我啊， 系、哦，话 俾佢知我佢哋做紧 live 啊， 哦，所以就有讲到呢啲， 因为我有特登听周末有情人嘅、哦，即系话晒我哋问佢系咪做 live， 自己唔听好衰嘛， 哦， 咁结果佢真系打俾我，咁我咪倾两句咯， 你又真系接喎， 咁我又亦都有听佢哋死落佢哋环节叫咩名咯。总之有个广播剧啦， 系系 系啊， 就 系 攞呢一样嘢。 原来佢哋都有做广播剧嘅、 哦。哦，上个礼拜仲话冇乜添，其实仲有 嘅。其实都好多同事做广播剧啦。 大家好有心啊， 系啊， 有心有力啊，成语蛇猫狗都系剧啊。 啱合理。 系、啊、啦，呢、啊這个第一个回应啦、啊。 第二个回应咧，死啦，唔记得咗添。啊，我记得啦。我有啲唔同意你呢个嘅说法， 系 嗱，好似即系叫做倒你米咁样， 唔紧要。 我有啲唔同意，嗱，我自细咧，嗱呢个唔知边度学翻嚟嘅概念嚟噶， 吓， 我自细嘅屋企人咧，都叫我啊，揾另一半咧，要揾啲唔好赌钱嘅， 哦， 系啦，咁当然喺度要戴一个头盔先， 系， 即系唔鼓励赌博， 嗯， 系啦，新春咧。自己一班 friend 玩下，即系娱乐下就算啦， 系 唔好沉迷于赌博。正所谓沉迷赌博， 赌钱落海， 系啦。咁啊，但系咧细细个咧，阿嫲已经教我，咁我唔知佢系嗰啲叫咩咧，即系兜个大圈赚自己定系点啦。但系因为佢好兴呢一套嘅， 系 即系兜一个好大嘅圈， 系 然后转头咧就赚自己。咁啊，话说咧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有个记忆嘅，咁个记忆咧就系嗰阵时我细个唔舒服就去咗东区一间。赛马会诊所嗰度睇医生啦，咁喺度等紧攞药嘅时候咧，因为太多人啦，咁啊佢个医生姑娘就话咧，起码要等差唔多一个钟先至可以攞到药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阿嫲咧就带咗我去附近，即系诊所隔篱有个嗰啲公园仔嗰度玩啦，咁呢个时候咧就见到啲我谂同我差唔多年纪，但系都系六七岁啊七八岁嘅僆仔咧，就落街玩。 系， 咁一两个自己落街玩嘅啫。咁咧，佢哋玩呢个嘅千秋嘅时候咧，就唔小心跌咗落地下，咁然后就有啲受伤啦。应该就唔系大事，但系有啲受伤。咁啊喺度喊，咁我阿嫲就即系过去睇下咩可以帮手啦。咁然后咧，再即你知我阿嫲一个老师嚟噶嘛，咁啊自不然好中意同人倾偈噶啦。咁倾倾下嘅时候咧，佢就知道点解会咁样俾两个细路哥自己落嚟公园玩咧，因为喺佢嘅概念系。你嗱，而家我哋有独留儿童在家中啦， 系就唔可以啦、啊， 又唔可以啦，又或者疏忽照顾儿童呢啲概念啦，系咪先？ 以前冇啊， 早廿年前系冇咁劲啦，唔可以话冇啦，但系冇咁劲啦，系咪先？咁跟住之后啲僆仔自己落去玩整亲嘅时候冇人理，我阿嫲就话：咁你阿爸阿妈喺边啦？原来就喺屋企打紧牌。 哦， 咁咧佢好记得呢个古仔嘅，咁又翻到屋企咧就同我讲话，记得大个嘅时候咧。揾老婆千祈唔好揾一啲识打牌嘅。 哦， 佢就话好似我咁唔识打牌咧，就可以同你即系叫咩啊？打你家头细务啦。佢就好兴咁样兜个圈嘅。所以我好细个咧就灌输一个概念咧，就我阿嫲系唔识打牌嘅。咁我屋企嗰啲姑姐即系佢教嘅女啦，即、就、系、是、我姑姐咧都唔识打牌。我阿妈咧识打牌，但冇见过佢打。 哦， 或者应该话我冇见过佢，系要同人讲话，我转头去打牌，你自己照顾自己啦。佢可能真系都系农历年嘅时候，啲亲戚上嚟， 多数都系咁啊。 咁然后我冇嘢做，就即系打下牌咁样啦。但系未见过喺其他日子打牌嘅。我阿妈系沉迷喺 咩咧？ 酒精啫，即系同我一样。但系赌博，我 佢真系好少啊， 全家都唔沉嘅。 系啊， 咁然后除此之外咧，你又间唔中咧，同你中六合彩一样嘅，系咩咧？你总系遇到一两个嘅古仔听过啊 ，friend 嘅 friend， 亲戚嘅亲戚，无啦啦过大海， 哦， 然后做咗啲唔应该做嘅嘢，例如问咗啲唔应该问嘅人借钱， 系系啊， 然后。咁嗰啲人就自不然 揾上门啦， 系啦，揾上门啦，有啲古仔揾上门啦、 啊， 有啲古仔直情夹你翻嚟啦，有啲古仔系你身体有啲部分唔见咗啦，有呢啲古仔噶嘛，系咪先？ 有听好多， 一定有好多呢啲古仔，但系同中六合彩一样噶嘛。 系， 我唔系永远第一新认识嗰个人， 都系朋友个朋友啊。 系啦，咁所以喺我概念咧、啊，我就真系唔系太好赌博嘅。 哦， 系啦，咁但系说来惭愧，因为你啱啱话嗰啲基本嘢啊，其实好多我都真系唔识噶。 系，因为 嗱，所以有补多个最简单， 我而家連六合彩點買我都唔係好記得㗎喇。記得嗰次我咪買多咗嘅。 好似係呀，買多咗張返嚟你要唔要。你問我要唔要。你有叫我話六合彩買多咗你要唔要。 我仲以為係五蚊一注嗰啲喎。咁、哦、我要八十蚊要兩個啊。咁我以為就係四十蚊四十蚊咁樣啦。 喔、哦、其實。 跟住結果佢就俾咗兩個八十蚊我囉。八六蚊啊。唉算啦。 因為我 咁你冇得佢退飛㗎嘛大佬。 咪囉。 機票啊機票冇得退啦。 佢都同咗你講贏多啲呀下咁你仲退返飛俾佢呢個係一個咩嘅嘢呢 啊但你個 point 都啱嘅。 因為我覺得呢即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去到係好耗嗰啲連去到僆仔都唔理嗰啲好過分啦、啊。咁我覺得識得同埋去到沉迷呢係有個好大嘅空間嘅。即係啱推咗呢個你要識得呢就你待住起身。 哦，系， 即系譬如好似你，可能你识日文又好，或者你考咗个车牌，你未必 冇人叫你沉迷日文嘅。 系啦， 你虽然未听过有人沉迷日文啦， 譬如你有车牌，可能你其实平时冇揸嘅， 即系例如你识得音乐嘅， 嗯， 咁沉迷音乐系好事啊， 呢啲好事啊，系啦，咁啊， 例如你识得波性嘅， 你沉迷我， 冇人叫你沉迷波性噶嘛， 其实都好难的， 系啦， 因为 沉迷波性，赌钱 落。唔系，系我赌钱，你沉迷我，我会赌钱落去。因为我话今年新年咧，嘅身体验系咩咧？咁啊，平时同辈或者朋友，咁你玩呢啲好正常啊，咁样即系譬如我哋同事之间有时都会啦。但系今年新年咧，我有两场嘅麻雀啦，叫做同台嘅人咧，都系一啲长辈嚟嘅。以前我真系冇同 唔包嗰晚嗰个啊， 唔包嗰个， 话晒严琼都系我哋长辈啊嘛， 大前辈啊， 严琼大啲定你大啲啊？ 好似佢大啲噶，系啊，佢、哦、都有长辈。 第一佢八十后咯， 定系同年大啲月份啊？好似系，系啦系啦， 唔系体型啊，我哋讲年纪啊， 年纪大啲， 因为如果体型就唔使问啦。 啲人话年头出世啲叫巨B。 咩？佢天蝎座噶， 所以佢唔系 佢天蝎座，佢点会年头啊？ 是不是11月 啊？ 11 月啊 ,sorry, 我屈咗佢啲。 是啊因为佢记得佢係报仇心重因为天蝎座。 係记仇。 係啊记仇同埋性感。 估唔到年尾出世都会有巨变。咁跟住呢第一场呢。唔好笑好认真嘅。年尾出世都有啊。唔关意份事啊。 係咁就係咁整定有 整定嘅基因嚟㗎嘛呢啲。咁第一場咧就有一晚咧，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我媽同緊啲 auntie 打緊，咁我爸就同緊啲 uncle 打緊，有兩台嘅。 哇！係 啦，咁嗰啲係街坊。 哦，記得啦，記得啦。 又講少少啦。 係係，因為你阿媽嗰日好興奮打電話嚟，你記得要同人講話，我哋屋企開咗兩台麻雀啦。 係啊，嗰啲嚟噶嘛。咁跟住咧坐到落去咧，就同一啲可能叫做冇咁 熟悉嘅 auntie 一齊打啦。咁而佢本身亦都唔係好識嘅，即係大家都係叫新手班坐低。咁咧坐低咧落到去就同飲酒一樣，都話其實我唔係好識嘅啫。 個個都咁講， 一定要咁講噶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會同啲auntie 啊，同埋有個 auntie 嘅女都坐落嚟，咁喺度傾偈。 auntie 個女幾大啊？ 十零廿歲。 哦，咁唔好搞人啊！ 唔好啊，冇我唔呢啲嘅喎，係啊， 年紀太細， 係啊。同埋啲 系唔好教坏小朋友赌钱， 千祈唔好。咁你坐低咗咧，其实本身如果我翻 到，唔系题外话，你赢佢你都唔好意思啊， 咁样。 即系如果你话廿零岁，你赢佢啊，开心啊！你喺细路哥个零用钱嗰度拎嘢食， 呢度攞一份食咁样， 冇谓啊！除非原来佢每个月零用钱系两皮嘢嘅， 富二代嘅， 系啦，即系多过我份人工嘅，咁冇计啊！ 咁佢又当做善事俾我啦，系咪先？咁咧。因为呢如果我唔係坐落去同佢哋一起玩呢傾偈呢其实我返到屋企就入房就自己匿埋㗎啦。即係其实嗰个係一个同埋你对于食饭台傾嘅偈呢即係你最多咪讲下啲餸呀跟住讲下近排嗰啲。但係你有个时间限制同埋时间好短。但係你打麻雀呢 咪你应该发挥你节目主持人㗎嘛。问下佢哋有鬼 故。有鬼故啊嗰啲啦。 新蒸头讲鬼故。有啊我啱啱搭 lift 上嚟啊。部 lift 出事啊。 有啊你后面有一隻啊咁样。 但你屋企嚟。 咁而第二个呢仲更加神奇因为呢我阿爸嗰边啲亲戚呢从来呢都唔会同僆仔打牌嘅。即佢哋只係自己阿爸媽嗰脱打嘅啫。 Sorry, 我有个题外话。你阿爸嗰边嘅亲戚系咪同你阿爸好似样噶？一系波胜同佢阿妹同佢阿爸好似样噶。 如果系我， 如果系就 成个家族， 家族好似宇智波咁样， 全部都有两条痕喺度啊！咁 哋唔 休士一族， 行出嚟都知道你哋同一家人啦、啊，咁样完全捞乱啊！啊，有啲咩系咁？啊，啲老嚟谂唔起添。 我有时间够啦， 时间够， 讲埋佢啊。 系简单讲，快讲。咁就嗰一晚咧，我妈话想睇电视，即系佢攰啦。 系， 跟住佢突然间同我讲话：，我仔你坐落嚟啊！你代我打，而对手包括坐我对家又同我好似样嘅我阿爸啦，而上下家就系佢嘅兄弟，即系我阿叔阿伯咯。即系我由细到大咁多年，我只系企喺隔篱睇佢哋打，然后 你唔觉得自己成长咗？ 系，然之后坐到落嚟，佢同你倾偈嗰啲口吻咧，平时好似长辈咁样，即系审犯咁样样啦。你新年咗嗰啲，嗰日倾偈，大家好似平辈咁样。而家就好特别嘅感觉， 又或者我教翻你转头啊，可以 又未去到，又未可以去到。所以如果你能够去你另一半嘅屋企啊，有机会埋台咧，你会成为格吉恩啊，成为自己人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如果你睇啲社交媒体，除咗好多关于口罩嘅资讯之外，应该都会充斥住高比拜仁嘅消息噶啦。正如头先一开始节目所讲，佢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嚟嘅。我就唔会讲嗰种话，哇，佢嘅精神呢改变咗我人生好多啊，或者佢启发咗我好多，呢啲真系唔敢讲。但系佢系一个陪伴住我成长。同埋一路见证住佢唔同阶段嘅一个人咯。所以啱啱呢一个星期咧，都不断睇翻好多关于佢嘅片段啦，佢以前嘅新闻啦，佢嘅往迹啦，当然亦都有可能而家篮球坛一啲对于佢悼念嘅行为嘅。而其中我都揾翻，好似系2015年啊，佢嘅一套纪录片。咁啊，睇嗰套纪录片咧，原来又多咗一啲资讯，知道多咗关于 Kobe 嘅一面啦。Kobe 咧，佢曾经都有六个歌 rap 过嘅，嗰阵时应该系佢出道冇耐啦。而呢一只歌咧就叫做 Kobe， 咁啊中间咧每个英文字母后面有一点咁样嗰只啦。咁其实真系好想揾到呢一只歌播翻俾大家听，咁但系碍于揾唔到地方可以 download 到买到咧，咁啊冇办法啦。而 Kobe 认识佢嘅太太 Vanessa 咧，都系因为拍呢一个 MV 嘅。嗰阵时就见到佢，就觉得哇，佢好靓。虽然只系拍咗两日，但就已经俾佢吸引住。咁啊，成日揾啲机会同佢倾偈，后屘仲攞咗佢嘅电话。咁啊，攞咗电话之后就好快同佢又倾好多偈啊，一倾倾几个钟，又约出嚟。然后后屘佢哋就一齐咗，再后屘好快佢哋就结婚生埋小朋友啦。他的所有经历，所有的画面，我相信都会永远这样留在大家的脑海里面，大家的心里面，他的声音都一样。咁虽然找不到 Kobe 的这一首自己的歌曲啦，但是都找了另一只他有份参与的歌曲，里面都有他的声音出现的。这一首歌就是之前有一个汽水广告， Kobe Bryant 和周杰伦两个一起共同演出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天地一斗》。 You know how to play b-ball, J. Chow? Of course. 床尾。 我曾长过了，我曾一路说，留下偶像交给你的歌，就当年的我觉得两不错，抓紧转身伸手不放手，我的一路够你放不给错，跟着四个六的你的我，一生命的丑比这无望高，为这个哦哦哦，我曾长过了，我曾一路说，留下偶像交给你的歌， 我想问你有几多件 Kobe Bryant 嘅衫？嗰件之外啦， 另外仲有一件其实我唔系好买波衫，我第一件自己买。 有冇后悔咧？ 咁又冇，我觉得其实有两件就够咯、哦，一件八号，一件廿四号，其实够噶啦， 系、 哦、啦。 因为我系 贵贵都买噶嘛，你以前 哦，我系我贵贵都买啦，卡士亚斯皇马，唔系应该话由我懂事嘅时候就开始贵贵买啦。咁你中学生负担唔起噶嘛？ 系啊。 咁然后今年即系啱啱对上个赛季。咁傳佢個心臟，好似心臟有事，咁可能唔可以再踢波、 嗯， 我就即刻去買埋今年嗰兩季，唔、哦、係今年嗰兩件，然後印埋名。咁但係而家有消息話佢可以復操翻等等嘅嘢啦，但都要買嘅，我覺得。所以波衫開始變成唔係著嘅咯，你好耐冇見我著波衫啦。 冇啦，你少咗好多啦。 係而家全部著火影忍者嗰啲衫啊嘛， 一係唔著，一係著曼聯。 因为曼联我唔使草啊嘛，大佬，皇马同波图我唔舍得着，曼联我唔会介意啊嘛，我可以抌咗佢，我都唔系中意曼联嘅，我贪平买啫嘛，大佬， 斜住啫嘛，真系斜住。系 推介下个礼拜嘉宾啊。 如果要你整一个蛋糕俾阿一，你会整咩款式呢？ 黑朱古力蛋糕，因为我觉得佢个人，即系初头睇佢样咧，系只眼好似笑咁样，但我觉得佢系酷啲嘅，咁所以咧就整个冇咁甜嘅蛋糕俾佢咧，佢可能就会中意啲啦。Hello， 我系 Sana 施康桥，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我哋下个礼拜嘉宾 Sana 啦，女歌手嘅、 啊，今年嘅女新人啊，开始有一个女新人特辑我哋，系每年嘅女新人， 好似唔系女新人喎， 系 咩？ 唔系佢派过歌， 佢派过，但我唔记得唔知点计。 初心啊，嗰、那个系我又唔知道， 要睇一个榜嗰啲点样计啦、啊。大家而家你发现大家都好明白嗰啲机制嘅玩法啦，即系 随时啲听众熟过我哋啊， 系啦， 系好啊，下一个。 如果要你整一个蛋糕俾波城，你会整咩款式呢？ 唔知点解谂起士多啤梨，因为觉得你个人好似好 nice， 即系好软腍咯，咁样，所以即系好似好浪漫咁样。Hello， 我系 Sana 施康桥，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话你软 淋 淋淋， 好彩佢有前面嗰抽嘢咁讲， 好彩佢有后面嗰两隻字啫。软淋淋 系 另外一回事嚟噶。OK，、好啦，听陈尝试认真做，指定对白， 爱乐哥， 爱乐哥。